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2.2摄氏度，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比较少，风力不大，适宜户外活动，只是今天气温会有较明显的回升，中午前后天气感觉较热，不太适宜开窗通风，并且紫外线强，如果外出的话呢，请您注意做好防晒工作。夜间气温下降会比较快，天气凉爽，有利于睡眠。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下班时的天气呢，将以晴见多云为主，会有2-3级的偏南风，气温在31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近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仍然比较高，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光照条件转好，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总体来看呢，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今天的气温会在32摄氏度和到23摄氏度之间波动，白天舒适度指数是3，中午前后感觉较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比较舒适。另外呢，今天白天光照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的照射强度属于强。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仍然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关注一下。在西部地区，目前西三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莲花桥一直持续到西三环路的紫竹桥桥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广安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复兴门桥桥区。在北二环，目前外环自东向西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雍和宫桥桥区持续到鼓楼大街桥。在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鼓楼大街桥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光明桥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二环路内环自北向南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是从东四十条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而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呢，是从华威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京广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时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我们又回来了。那么在暑期的时候呢，都是大家互相倒班的休假啊。当然我们休息的目的呢，是能够养足精神，更好的来为大家服务。那说到这个， 这叫什么叫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吗？ 啊，其实我说的确实比唱的好听。一个五音不全的人来说，说的不是就是比唱的好听吗？ 哎、你哪说、 啊？当然我说的不是我哈、啊，我说的是谁谁知道啊？哎，说到这个暑假啊，今天都20号了、还有个10天，其实要算是返校的话，都不到10天了。 对， 这孩子们就该开学了。通常到这个时候啊，很多人就开始着急了。 急什么呢？ 担心什么呀？暑假作业。对对对，尤其是这个中学生、高中生。记得咱们小时候写暑假作业，好像就是要么就是前头赶，要么就是后面赶，反正就是前赶后错吧。 两种思路。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都不敢干一件事儿、就是找别人帮忙代写。 啊、那是。 那我真的是不敢。 小时候，对对对，这种事情就太根本也没听过，都不是说过头，就根本不知道会有这种事 儿。哎呀，现在呢，这网上啊，居然就是明码标价啊，有人帮忙代写作业。基本上呢是以初中和高中为主，代写的人呢都声称自己是大学生。当然了，那些题其实暑假作业本来也不会太难啊， 而复习性质。 对，这明码标价，你说这好多人赶不完啊，这于是乎呢就找他们了，找这样的写手去帮忙了。据说这个还分有答案和没答案的， 嗨， 还分试卷什么的， 保正确率是吗？还 对，当然了，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来，就是说孩子们在假期也不容易，难得放个假，这作业也不少啊，这是一方面。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找人代写呢总是不好的。有专业人士呢也采访了一些老师啊，老师说呢，虽然目前我们班上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如果说我收上作业来，我看到的话，我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哪些是自个儿写的，哪些是代写的。 熟悉自己的学生的老师，其实笔记是一眼就能认出来的。 对，一个是笔记，还有的呢是他把答案给你，你照着抄，是那种。 这性质不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哪个学生什么水平，老师心里门清，所以这事儿啊，最好孩子们别想，家长呢也赶紧提示一下， 对， 有什么水平咱们就使什么水平，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更好的发现自己的问题。不管怎么样，作弊呢，既然是一方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同时呢，压根儿也逃不过老师的眼睛。你除了不会说别的是吧？ 我是觉得就是 帮谁写过？ 真的，我觉得客观的说，暑期的作业、寒假的这些作业量都不大，他的目的只是让孩子们别彻底的玩了呀，把心给玩野了。最低限度的保持我们的脑子每天还运转运转，来维持一个我们应有的一个学习的这个状态。这点东西如果说，我觉得不管年龄啊，是多小的还是什么高中生啊，这个初中生全算上，你要是连这点都做不到，从根儿上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学生。 最浅显的一个道理啊，咱先不管成绩如何啊，品质， 对， 就从这个小事儿就能够看出孩子的品质真的非常重要、啊、 是， 家长不要忽略这个问题。 对， 好了，说说大家伙儿小的时候都做过暑假作业没有啊？当时是怎么完成的？您是属于前赶那波的，还是属于后错那波的？ 后错那波的。 我是属于前赶的。 我也是。 之前赶紧赶完了，然后就踏踏实实了，暑假就没事了。后错那波比较哈。 前赶那波吧，赶完了以后，有时候家长会给你，哟，都做完了，来来来，我再给你留点新的。 好吧，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今天的话题啊，开始我们今天的服务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大家来帮忙的话，我们这儿不前赶后错啊，我们都是正和好的啊。 先拿不说。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联络，发送微信到京城帮帮团。好，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网友小芳，美丽的姑娘小芳，他想求购一辆自行车，但是小芳您没留电话。 嗨， 我这一眼就看见了啊，赶紧提示一下啊。顺便呢，大家也想想刚才发的微信当中有些需要留电话的是不是留了、是不是留对了啊， 对， 这是很重要的。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吧。 今天的这个问题也是从生活细节啊到这个怎么去，这算什么，我老想用超便宜。 这鸡贼来形容，但那不合适啊。会过， 会过， 对对 对, 对, 对、 啊，鸡贼它毕竟是一贬义词、啊， 各种都有。 对，会过，它和那个哈 还不一样， 还是有一些区本质上的区别的、啊。 但我觉得我本质上就是挺鸡贼的。 不看什么事儿，有些事儿吧，其实那什么点也 没坏处，是吧？对、 嗯， 那这头一个问题，应该很多朋友也都想知道， 这叫会过。 嗯，对。嗯、每年什么时候买家具电器，商家优惠的幅度比较大？到底是315去买合适呢？是为了要有好的售后保障是吧？还是说赶上什么五一、十一、春节这些大促销的时候？哪位朋友知道给介绍介绍？就是您是打算集中力量采购一大批吗？ 不一定，他就是问什么节气口买这个比较优惠。 反正的确是有学问。 其实您说的这几个应该都可以，都是各大商家厂家比较促销手段狠的时段、嗯、 但现在不是 不光是电器啊， 还有一个就那叫什么双十一， 嗯， 虽然是从最早是网上购物节开始，对，但如果是这些电器什么的，现在在像一些比较大的这些电器的电子商城，也同样会在这些重要的节日有一些特别的这个优惠，有时候加上各种，反正就那东西不太好算，返券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奖励啊，这个那个的，反正都弄上，的确是能很便宜，只不过有时候老是买的没有卖的精。 对，我就觉得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 这是肯定的。 所以就是说他有的时候打了好多噱头，就贴了各种标签 啊， 但是是不是你想要的还真的不一定 是 啊，有可能 它 是 会有 部分的型号，或者说部分老旧产品有这样的优惠力度，真正是你想买的新的，那好卖多人凭什么是吧， 最真正最畅销的东西。嗯， 所以这里面有学问，其实倒不如是某一个品牌的这种电器城啊，它搞什么活动的时候， 嗯， 相对来说可能幅度会大一些。 对， 个人觉得啊，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就是您买家具电器的时候啊，觉得什么时候哎最实在啊，特别会过啊。我就不说那词儿了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他女儿的帆布包脏了，说想让我呀帮忙给清洗一下。嗯，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前提是不是买菜的那种啊，就挺好的那种 高级帆布包、嗯、 今年特别流行这个帆布包， 是 啊， 好 的那个大品牌的， 大品牌也出，对， 很贵的、嗯、对，不知道您那个属于奢侈品品牌级别的，还是说就是普通的那种挺漂亮的帆布包、 嗯、 但是不管是哪种它就都不能用机器洗， 哎，对对 对, 对, 对， 得用手洗、啊、 帆布包如果真要是那些大品牌的，其实建议您还是送到那些专门的做这些包啊，什么皮革制品啊，虽然它不是皮的，也有专门的清洗的这种公司，现在也有一些很有名的这些 APP， 我们不能点名，不能给人做广告啊，但是呢那些口碑还都是很不错的，人家是从专业的角度根据你每一个包的情况去找这个洗清洁甚至于修复的方案。 我估计啊不是那种品牌的 大牌的，不是、啊、 对，但是呢也不是那种说那个就买菜那种 、啊、 那个买菜那真要脏了咱们就 扔了， 就要么就换一个，要么就是自个儿洗不洗，因为那无所谓好不好看嘛，是吧、 嗯、 可能就是那种还不错的，但是也得是180块钱的那种、 嗯、 几百块钱的那种， 稍好些的那种。 对，你要真是一品牌的大牌的，我估计闺女能就 交给妈妈洗吗？ 在您不知道的情况下您给我洗了，你洗坏了怎么办、啊、 我这有一姑洗，您给我洗洗。 所以就是普通的帆布包 啊， 据我所知，首先呢就是不能用机器洗，得用手洗，而且得用冷水。然后呢，如果说那个帆布包有一些图案的话，您看是什么样的图案？ 嗯， 有些绣上去的可能还好，有一些印上去的吧，您不能用刷子刷。但是帆布的东西你知道，就是有的脏吧， 哦、 你就还就得刷， 就得用刷子， 还就得刷。所以您这个事儿您看好了，那缝里头没有画的、没有色的那个，您可能蹭的还行，但是劲儿不能大了。 软点呗，刷子别弄太硬的刷子。 对，而且这个力度要掌握好啊，这是我所了解的啊。大家伙儿如果帮闺女洗过帆布包，麻烦您给说一下啊，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技巧和窍门啊？下面这个好，下面这个 吃什么？ 挺好的，挺应景的啊。 嗯， 这个季节不就是吃玉米的季节吗？ 老玉米熟了、 哎。但是我怎么是觉得就是现在吃玉米没有就咱们小时候那会儿吃的那么多，或者说那么勤。那么丰富多彩了呢？ 条件好了呗，以前都是粗粮啊。 哦，我就记得小时候就某一个阶段，好像就是大街小巷啊，就总看见那个孩子们叼个玉米棒在那啃， 竹老玉米 吃的倍儿香。 对对对， 那个俩人啃一个，你吃前半拉，我吃后半拉，然后俩人往中间那儿集中。 这是多亲热的吃法，你跟谁这么吃过？ 那谁家那会儿没个兄弟姐妹啊，是吧？小朋友什么的呀，都不像现在的孩子都一个院里谁跟谁都不认识。那会儿 还 跟一家人似的。 但我问题我真没像你这么吃过，我都是一人吃一排，哒哒哒哒哒，跟老鼠似的给刻过去。 好吧，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是这样的，说怎么煮老玉米好吃，就是那种有那种香味儿。 那前提是不是得玉米好啊？我觉得 这是一方面，这是一方面。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现在就是外面有的超市 啊， 或者那种就是什么小店儿，他推小车或有一大锅 啊， 它里面经常卖那种玉米。那个玉米你如果吃过的话，你会发现它确实有一种香味儿。 哦，我知道，那就是煮的时候水里面适当的加上一点，包括有奶香玉米什么的那种。 哎，就是那个东西， 得添点东西呢，得。 对，我不知道您指的是不是那种香味儿啊？如果是那个的话呢，可能要添加一些和玉米没有关系的东西， 对， 才能出那个香味儿。 那自己做拿牛奶煮， 嗯， 有点过，反正滴点牛奶是可以的，然后或者加点什么香料什么的。 对，如果说只是自己啊煮玉米，能够煮出那种香味儿的话， 嗯， 添点什么呢？据说啊，我没煮过，据说往里面放点盐，好像就好吃点 啊？是吗？ 嗯。当然前提那个玉米本身很重要啊，玉米本身很重要。行吧，问问大家伙儿啊，怎么煮那个玉米啊、 嗯、 有那种香味儿，是不是你买的玉米不够香啊，想煮出香味儿来。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就是墙壁上那个壁纸裂缝了，怎么修补？ 哟，这自己修我还真不会，这要得找人家专门、 嗯、 就当初谁给您糊的壁纸，他们应该 哪都多少年过去了，一般情况下壁纸如果说一开始铺的好的话不太容易裂， 五年十年也会裂吧。 不，它 到一定年限 它有一个词儿叫什么来着，上次我们请专修的专业人士来的时候还专门提到这个，它有个专业的词儿，就是叫开裂。 看是怎么裂，就如果说是从接缝那个地方裂的话啊、 嗯、 小面积的裂用乳胶。 哦， 一般的胶不行，得用乳胶 、嗯、 对对对、 嗯、 就是过去那种常见那种白色的乳胶。如果说是破了的话，那它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哪位懂行啊会修补壁纸上的裂缝，麻烦跟这位说一下啊，人家还留电话了，看来挺着急。 嗯， 13522016046 13522016046。 这位朋友啊想问问这个电压力锅使用过程当中能不能我不加压就这么正常的使。他这个上周的节目当中就询问了，我们也从公号里面看到了啊。这个他说有位朋友帮着给解答了，说可以，说我拿这电压力锅呀炒过饼。他说我还想问问，那种全程是拿电脑控制的所谓的智能压力锅能不能不加压，我就当普通锅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款式的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您看来是想买一个就是所谓的全自动和手动一体的一个锅是吧？想要压力它就是高压锅，想不要压力这就是一个普通的锅，炒也行干什么也行是吧？ 嗯， 这难度稍微大点吧，因为我觉得单买一个普通锅多便宜啊！您买一这么好的锅，万一搁在火上去正常的做忘了给弄糊了什么的怎么办呀？ 这种事儿一般我都不插嘴，因为我就没有任何的 电压力锅的使用经验是吗？ 对，因为我都没听明白他要说什么。 我听明白他就是一个电压力锅、啊、我不拿电那套使，我不要那套又加压也有什么电脑温控啊，我就当一普通锅、 嗯、 或者让它在底下就光加热，别的我都手动操作，或者我恨不得我给搁火上烤去，我猜是这个意思 啊。行吧， 嗯， 你猜就行了，我就不猜了。我这还没有弄明白他这个意思，我对锅实在是不太了解啊。 他也留了电话了，15210858827，15210858827。但我是真心的觉得，像您的这个需求，您就再买一个普通锅不就完了吗？您干嘛非得较劲要一个电，这叫什么电压力锅，能实现家里所有对锅的需求，真没必要啊。 这跟环保有关系吗？你要非往上靠也能靠上是吧？ 少用一个是一个是吧？ 也许是这样，就家里人口不多。真预备那么多锅吧、哦、没用，而且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不是经常做饭，你真制备那么齐全其实也是一种浪费。 其实不常做饭的家庭像我就根本就没有电压力锅这个东西、 嗯、 如果没有那种特别急迫的说好比说一个小时之内我就要把这什么排骨什么的都炖好，那这种高压锅其实生活中没什么用。 咱们小时候都用那种普通的那种高压锅， 对， 你有没有被爸妈说过离那个东西远一点， 对， 千万不能碰、 这都不需要说，因为我们家就是全体大家一起见证了高压锅那个锅盖把房顶崩穿一个洞这个场面，所以在那之后 我们家从老到小都对这个东西敬而远之。 所以就是咱们这一代孩子哈，就是好像对高压锅真的就是有一种恐惧， 有点 啊， 稍微 有点恐惧。所以到现在我都 不是 就离那远点。我一看那个就冒那个东西，我就 特 别紧张。对，好吧，哪位知道啊？这个锅是怎么回事啊？可以跟这位听众分享一下经验。这位听众呢，他说求助一下大家，我有一台小天鹅洗衣机的皮带断了。说想问一下哪位网友知道啊，就是什么地方卖这个品牌的洗衣机的配件的。 嗯， 小天鹅这个品牌应该还在吧 对， 但是我估计啊这个型号没有了，因为他自己后面也补了一句，说因为洗衣机太老了，厂家都没这个型号了。 其实如果说厂家没有，您还是去那些五金胶垫市场，因为皮带它原理都是一样的，只要这个劲儿能够真的绷上，让它这个传动正常的走，哪怕说根据这个大小定制一个也都可以，价钱也不会太高。 嗯，这是一方面啊，当然能修呢咱们尽量缝缝补补又三年， 对对对， 可以省点。但如果说真的像您自己形容的太老了啊，我估计再过一阵儿，它不光是皮带的问题了。你现在出现的是皮带的问题，它岁数到那会儿了，你得过两天又出别的问题了。你今儿出一个问题，明儿出一个问题，你这些都攒在一起，你再去更新，你再去定制，那个价格，它这个性价比合不合适？ 嗯， 你有没有考虑过？ 而且像您说的，用了这么长时间，那在里面啊，就咱们说洗衣机的这个桶壁啊，然后包括里面那些管路啊，其实都会有很多的这些尘垢存在， 对，卫生问题， 对，霉菌呢。 如果说可以的话，咱们跟那位听众凑合凑合啊，什么时候买家具电器？ 哎，我们推荐您一个好的时间点， 优惠的比较大。 对， 咱们是吧，换 个 新的， 对 对, 对。 或者你哪怕您说您在我们帮团里求一个 二手的， 二手的 好一点的， 当然用的时间不长的那种二手的也是可以的啊。 是， 嗯，我们这今儿好还真有洗衣机， 有 一会儿帮您学不学嘛啊？ 对， 这位听众说，我得了飞蚊症，这个我们常提啊，说想问问大家，就是哪家医院能治？或者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飞蚊症还是一个挺常见的一个眼科的疾病，对对对， 嗯， 特别是长期这种高度近视的朋友啊，有些到一定年限以后也都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您就找正规的三甲医院的眼科，那当然如果说能挂上同仁的号，那大家都知道那肯定会更好一些嘛。 嗯， 但是呢，挂不上的话，咱们正常北京的这些大的三甲医院的眼科对于这种飞蚊症的治疗呢，医学上还是有很规范的这种治疗体系的，您可以放心的去相信。 对，因为它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啊。 哎，对对对。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看大家转让的一些物品啊。我们先给他找一洗衣机，先找一个洗衣机啊。哎，这儿呢啊，这位听众说帮朋友转让西门子滚筒洗衣机一台， 哎， 说没有任何问题，能够正常使用，转让价格是300，而且还发了张图片。 对， 我看这个洗衣，反正至少外观上看还是干干净净的，不错啊，白颜色的。 嗯， 说放在双井桥西北角的新怡园，在那个地方。 怡新园。 哦，对不起啊，怡新园。电话是13691460264，13691460264。 300块钱一个二手洗衣机，还是滚筒的。 对， 这多好，我觉得您这是真去定制一个皮带，说不定都得几十块钱呢。 对，当然前提也是问一下，就是这个大概使用了什么年头啊？ 年限。 转让这大件的家电的时候，一定要说一下您的使用年 限。 您说您都使20年了， 对对对， 您就自个儿处理了吧啊，不合适。 然后像洗衣机这些东西，就是二手的，转回来以后，您一定记着，咱们现在有那种专门的叫洗衣机槽清洗剂，一定拿它在首次使用之前仔细的做一下这个清洗。毕竟呢，这些我们平时也都是要跟贴身的衣物去洗的嘛。这位朋友转让全新的爱国者叫高清电影本一个啊，就是笔记本，6英寸触摸显示屏，内存是 4G。 哦，那这还不是笔记本，那就是专门看这个电影，看高清电影用的，类似其实以前那个比较大的 MP4 那种性质的，可以支持 32G 的 SD 卡，数码相册，音乐播放，电子书，支持多种格式，文件管理。不过呢，不能上网和打电话，有外放的扬声器，120块钱转让。另有150兆路由器一个，50块钱转让。电话呢是13241226660，13241226660。这两样东西，前一样还好，后一样150兆的路由器，这个50块钱价钱稍微的高了一点点，建议您可以考虑落落件，咱们再转。 这位朋友有全新的飞利浦电动牙刷，型号是 HX6511， 现价150块钱，有商量，原价呢是200多，电话是13520005083 13520005083。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全新的美的双胆电高压锅、九阳榨汁机、空气加湿净化器等等，他说要是有喜欢收藏老电器的朋友，我这还有录像机、录像带啊，这些东西都免疫。地点在石景山古城，联系电话呢是13263123712 13263123712。这位朋友转的是一个木质的标准双人床，有床垫，是那种棕榈垫啊，硬点的那种，有的朋友爱睡这种床啊。床下有储物柜，原价是3000，现在呢面议转让价格，地点在前门，也需要您上门自取，电话是13717760659 13717760659。我们的经验基本上您要转东西尽量别用面议这样的词儿啊，除了那些特别特别说贵您还想能卖个好价钱的那种。 对，包括那种就收藏品你可能可以面议。 面议，对对对。这些 东西您一面议好多人就不感兴趣了。 就不给您打电话了，我跟您说，您一定把您自己的这个心理的价，好比说您原价3000，您打算憋着2500转让，那您 可以说可议。 对。 是吧，你就大概有一个心理的底线，你一不说人家就心里 就算了， 对，心里人家心里也没底儿，是吧？大概其说一下啊。 是。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你说到哪儿了？ 我说到该是这个蒸汽清洁机了。 哦。 哪儿呢？ 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我说这鱼缸吧？ 行行、 啊。装修有两个大的鱼缸不用了，尺寸呢是哪儿去了？ 1.2×4。有乘400，这是4米的意思吗？ 对啊，他说大的鱼缸 哦，那真是挺大的，1.2×4米×76，小的呢是1米×4米×70，好家伙，小的都4米长，一共两个，价格呢说就给1000吧。鱼缸应该什么价啊？ 那得分材质啊。 哦，亚克力的、玻璃的什么的不一样是吧？ 对啊，你以色列产的还贵呢。 是 当年以色列产的那个 海水缸有那种 啊？ 对 啊，特级死沉，就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死沉。说也可以看东西再定这价格啊。 对， 他也发图片了，回头你们手机里面联系一下吧。大鱼缸啊，电话是13552912044 13552912044。 我说这个蒸汽清洁机啊，全新派宁二代超强力蒸汽清洁机，配有多个功能转换头，适用于家庭清洁消毒，可以杀死尘螨和沙门氏菌等多种细菌，还可以清洗垫子、浴室和厨房的面砖、炉灶表面、抽油烟机、窗户以及镜子、烤架和家具等等这些污垢，也可以清除汽车上诸如轮毂等等这些地方的油污和其他的污迹，还可以熨烫衣服布帘等褶皱。哦，就当那个空气刮烫机使是吧？也可以，13661094574，13661094574，也是这问题。您说的这么热闹，没说您打算多少钱转？然后这么好一东西，您说30转，是吧？肯定好多人想收。 好吧，我就不说别的了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个就是叫驾驶模拟器。考驾照用的，他说去年买的，因为当时在驾校里面学习时间太有限了，所以呢很多时间是在家里面练习的，效果特别好，现在都已经拿到驾照了，所以用不上了。他说在没有买车的这段时间里还可以练习模拟驾驶，淘宝价是500多，他说我就要200，哪位需要的话呢可以跟我联系啊，他在亚运村，蒋女士，电话是13391691075 13391691075。我没玩过这个啊，但是看他发这个图片，就是他摆床上了嘛，好像就是像个方向盘似的， 听着感觉挺像游戏机似的。 对，应该就是看着就是那么个东西啊。哪位需要啊，可以跟蒋女士联系。第一时段服务我们先告一段落，那么第二时段的时候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服务，一会儿见。 仙林花茶香，您我共分享。五裕泰花茶节优惠不打烊。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

他那么胖。 下周他放假。 下周他也不是放假，他是出去培训。 大家就倒着歇呗。 对对对，啊、 培训是吧？ 真是培训。 行。 一周的课，嗯。 我们再来看大家说的关于老玉米的问题、啊。 哎，这几位朋友都提到了一件事啊，就是你要想让玉米香啊，煮之前可别给它摘得太干净，特别是那玉米叶子、玉米须子那些东西，一定要带着一起煮，煮出来才有香味儿。 嗯， 好几位朋友都提到这件事。 对， 嗯， 还有听众呢说，如果你想煮出像外面那个超市里面那大锅里卖的那种玉米的话啊，当然玉米是一种。就是是一回事儿，另外你可以加一点点什么呢？ 嗯， 奶粉。 嗯 啊，他说你可以加一点奶粉或者是牛奶，这样的话呢会使玉米更加的鲜嫩。还有好多听众呢都说煮玉米啊，可以在水开之后往里面加一点点盐，再接着煮，这样的话呢可以增强玉米的口感。 哦， 那就是说除了别把那个玉米都包得太干净之外，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点盐。嗯，还有听众说玉米煮熟之后呢关火焖15分钟，不要让煮好的玉米继续在水里泡着，说否则那个味道就不浓郁了，说口感也会变差，就煮熟之后呢得焖着，但是得把那水给它过滤出来。 嗯 啊，行吧。为什么要放盐呢？ 我也是一直在想这量怎么把握呀，万 一 大了 一点 点咸了怎么办， 点到为止吧，就是要想甜加点盐。厨房不是有这个概念吗？是这样的。这位听众也说煮玉米的时候呢加一点点盐能够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因为盐可以放大玉米的清甜味儿，煮出来的玉米更加香甜。好多都说放一点盐 反而能让那个 甜鲜味儿更强更放大。 对啊，就是你要炒菜不是那种甜口的也得是吧，但是都是说要在水开之后才能撒一点点盐、啊、 就别真让它 一 直都给 腌 着腌进去， 对对对， 那不行了。 另外呢就是说这位听众说在煮玉米之前啊先把那个玉米整理干净，然后呢把玉米呢来个冷水浴，就用凉水泡，说泡个15分钟到30分钟、 哦、 说这样煮出来的玉米会特别好吃，这是他的个人经验啊。 嗯嗯， 行吧，这么多经验都分享给您了，您那要煮的还不香甜的话那只能怪玉米了。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壁纸的问题啊。 嗯，壁纸这个使用一定年限以后啊，这个可能都会出现这些开裂的这个情况，那么怎么去把这个开裂的情况给解决呢？刚才我们这儿这个有 朋友说了，听 说 用乳胶，用乳胶勾缝， 用乳胶是一种方式。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随着时间的这个发展啊，咱们的壁纸这叫什么贴的这个工艺啊也在更新，有时候有一些早期的那个壁纸如果说真是说到了年限说该换了啊，您也甭跟他对付，现在再用新的方式重新贴，您会发现无论是这个壁纸的那个质感呢还是装修完了以后咱们说空气的这个情况，都和早年间贴壁纸那个感觉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有无缝壁纸， 对， 一整张可能就到最后边儿，那么 有一点点 有一个缝，对， 那效果会很好，所以建议您其实可以尝试换一下这个新鲜事物。 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那重新装修多麻 烦，麻 烦，不用， 这倒 是，就 是 有的它是专门换壁纸，不影响你其他的， 哦， 就只换墙面壁纸，而且就是现在的这个服务都做得很好， 对， 把你们家里的这个家具都给你包好， 嗯， 而且换壁纸嘛，只要不 K 着那墙，应该不脏， 对， 就如果你墙面够平的话，它只是铺一个壁纸。 是 还有一位听众也问到了这个壁纸的问题啊。 嗯， 他是说家里面准备装修婚房， 对， 对于墙面来说，说不知道是贴壁纸好还是硅藻泥好，说还是墙面刷白之后贴那种装饰贴纸好。这个是这样的 您说的这三种是三个风格，三种感觉。 硅藻泥是什么东西这我都不知道了， 现在比较流行新型的一种，就它的那个就那种没法说啊，只能一回不能言传啊。你上网查查那 看一个，对 对 对，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是这样。我觉得呀，我不知道您是这个婚房的住的 人， 还是您家孩子，问问主人他喜欢什么样。 嗯， 哎，首先这个从视觉上看他喜欢哪一种，那你说哪个方便，哪个好，哪个性价比高，这个真的是各有千秋，所以还是得从。毕竟这个房子住的人是，哈，是个结婚的人，这小两口他们喜欢什么样，这个意见我觉得很重要。 对， 比如他说喜欢壁纸，他非要用硅藻泥，得怎么办？ 李贝， 还没见蔡丁可。 这将来肯定是蔡丁壳，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觉得。 对，硅藻泥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产物，而且就是硅藻泥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它不显脏，它有各种颜色。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尤其是现在可以刷在那个房顶上，就假如说您那房顶说比如说有个漏水的什么毛病 啊， 它不显，它不像壁纸一下就阴出来了。当然房顶没有贴壁纸的啊。 它比墙漆好在哪儿呢？ 它新啊。它就是新的呀。墙漆的作用就是说你弄上去之后大白墙一面嘛， 啊、 你想怎么装就你想怎么弄怎么弄，你想挂什么就挂什么， 对啊， 没有什么限制， 对啊、嗯、 这个个人喜好的问题占大多数啊。这位听众呢又补充了一下他关于这个锅的一些想法。 哎，这位朋友说了、嗯、说我呀其实可能说的太复杂了，就是什么意思呢，家里老人平时呢需要这个做饭嘛，但是这电压力锅呀它有不锈钢内胆的，其实我买这电压力锅我也只是想让老人焖饭，为什么选这个呢，现在的电饭煲里头都有涂层，有那种不粘锅不粘调料，我不想让老人用这种有调料的，我就想要纯不锈钢的，结果呢纯不锈钢内胆呢我发现呀只有电压力锅里面有这种产品，可是这电压力锅呢它一有压力里面这温度是能够超过100度的，超过一定的温度之后啊，我听说这食物就会失去营养，所以我又想让老人有营养，又想让老人不要去碰那些有不粘涂料的那些涂层的那些锅，所以我才问能不能拿这不锈钢的电压力锅的内胆来当普通锅用，它就这么个意思。 嗯， 这个我觉得解决的办法呀，如果说直接买不着的话，您联系一个不锈钢电压力锅的厂家，跟人说我不要那些，您就把您那内胆卖我一个，这不就满足了吗？ 那人价格怎么弄啊？他没法做账啊。 他本身他的意愿不也是就买了以后我要一个电压力锅，但我就用那内胆，只要能使就行。我觉得其实您不妨就是把那内胆如果看看能不能拆下来，但是有一节您别忘了啊，不锈钢导电性可是就是导热性也非常的好，您真拿一个纯不锈钢锅就当普通的锅使，放在火上焖饭，我觉得很有可能会糊底儿。它不像电饭锅那种它慢慢的减这个温度啊，是能够让那个怎么说那米饭焖出来更香更好吃的。 好吧， 我是觉得您其实不必对涂料这个问题太过在意，因为这些大品牌的合格的这些产品它的这个涂层都是确保对人体无害的，我们在刷这些锅的时候也注意不要去用那些很硬的钢丝球、 啊、对, 对，把涂层给它磨坏了让它有脱落，正常的食品当中使用它接触食材接触你说粥也好饭也好不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影响，这一点应该说我们的这个质量保证啊或者说科学知识都能够证明这一点，我觉得您还是把这个恐惧打消一下更 好。有的时候就是因噎废食是吧，听到什么好像怎么怎么着然后就怎么怎么着了，其实有的时候它只是一些个别现象啊，确实有这种 劣质的涂层产品 存在，但不是所有啊，不是所有。说到这个买洗衣机的皮带，我们这位永林朋友说西四电器商店有卖洗衣机皮带的。 西四电器商店真是一个神奇的 什么都有 神奇的存在，对，什么都有、 但是这个型号能不能匹配上还是说它是统一的呀咱就不知道了啊，得试试吧。 因为它稍微有点误差没事，可以稍微紧点，你别松了，松了它带不动嘛，稍微紧一点差个那么1厘米两厘米的蹬一蹬应该是没问题的。 好吧，好，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好消息再说一个坏消息。 你有什么好消息我听听。 我们听众的反馈嘛。 哦， 这位听众说感谢京城帮帮团这个平台让我认识了刘先生和他的爱人，他们给我赠送的微波炉特别好用，因为当时呢我当天还有事儿， 哎呦， 人家还专门给送到家里去了，说真是善人善举啊、哎、再次向刘先生一家表示感谢。这位听众呢也是感谢刘师傅， 嗯， 龙的传人刘师傅说他把两盘不是他把磁带快递给我， 哦， 也是送给我们这位朋友的，说谢谢他啊非常感谢。 嗯，我这儿也有好消息 啊，你这有好消息啊、嗯、那行，咱把好消息都说完再说啊。嗯，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北京通州到大兴段将于今天正式通车。首都环线高速公路全长940公里，我的天呀，一圈公路将近1000公里啊，绕着北京转一大圈，途经河北省的张家口、涿州、廊坊、承德以及北京市的大兴区、通州区等地。本次通车的通州到大兴段是全线最后的断点，就这一小段工程。这段道路通车之后，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将正式形成闭环状的运营。今天中午12点，北京交通广播联合河北交通广播、天津交通广播推出协同发展再提速大型现场直播节目，共同见证首都环线高速开通对京津冀地区交通出行带来的促进作用，欢迎您到时收听。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位听众的反馈啊，他说想了几天，我还是说一下吧。 啊， 说请大家转让物品的时候啊，一定要客观、公正地描述自己的东西，别夸张， 对， 别美化，更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说前两天呢，我求了一个22到24的那么一个高压锅， 啊、 有个团友说他有，还强调说我这没怎么用，挺新的。然后呢，他说那咱们加个微信看看吧。他说我这真的没怎么用，怎么怎么样，他想是不是不太会用微信呢，那就不加了呗、 嗯嗯、 啊，那就不加了。于是呢他又问了一些细节，人家回答的呢也挺令他满意的，他说那您说的我就信您呗，就约了一下时间。然后呢这位就去了，说往返花了4个多小时，结果一看这锅，你瞧我怎么着，说8-9成新，他说我觉得连6成新都够不上， 是， 而且这个态度还挺糟糕，因为可能这位帮友有意见嘛、 嗯、 说你这个不信啊怎么怎么着，可能他就觉得不好了，还请他嚷嚷了，说帮帮团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帮友呢是让自家闲置的物品再次发挥功能功效，既解决自己的问题，又给别人提供一些帮助，说别给弄拧巴了。 是， 嗯，咱们之前也有个别听众反映过类似的问题啊，我们也一再说不能让一些人的某些做法而影响了我们帮帮团其他的帮友们、听众们的这种 真的是热心的、善良的这种互帮互助， 还有就是诚信。 对， 不能说因为这些人的做法而影响了我们这里面其他的更多的听众的诚信，所以呢我们尽量的能够加上微信看一下图片。 对 啊，而且还有就是一定要真实， 再有这种事儿，反正我觉得您也留个心眼儿，就是如果说您提出加微信，对方找各种各样的这个理由吧，或者说借口就不跟您加， 他不会加，他可以找别人帮忙 啊。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很难解决的， 对、嗯、 是吧？ 我们一再倡导大家呢，就是首选能够通过微信来联系，就是能够首先电话这种骚扰可以避免。 哎， 另一个呢，微信上我可以加，如果说真觉得这人不好，我可以把他拉黑来处理掉，然后照片，甚至于有些东西我们拍个视频， 对， 都 是 可 以 的。 我看见实物了，我觉得行就行，不行。是吧， 对， 咱们友好道别啊，咱也别出口伤人，是是。 我们有时候不也替这个听众把关，上次记不记得有那自行车，就是老爷子可能自己的这东西，就咱们说这个就怎么看怎么都好，自己喜欢，说这辆当时这辆20还24的一个车，9成新，我一看那照片，哎呦，我说您这哪是9成新，您这4成新都不到了。 大家对于美的这种和新旧程度的这种感受 评价不一样， 不太一样。 对， 当然有的人就有点过分，诚心，有些人可能真的觉得我这挺新的，但可能到不了那个程度。但 九成和80%或许有区别，但9成和1/2这肯定是能知道差别在哪儿的。 所以你也别往心里去，虽然耽误了你点时间呢，但是你也没就是损失了时间，但是没损失这个 钱，对对对， 东西没有成交。 嗯， 对，下次呢就是多留点心眼儿。另外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不要这样，因为个人的一些行为而影响了 整个平台的 这种诚信。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接近尾声啊，我们来说一些求购的信息。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这都名字都老点，你知道什么叫摩电灯吗？ 哦，我不知道啊。 侯宝林同志在这个夜行记里头提到， 挂自行车上那个是吗？ 对，它是那种能轮子带动这东西，磨着那小电机也发电，只要这车骑起来，那个灯就开始发亮。以前来讲，这是挺高级的一个配置。后来呢，这个咱们城市照明越来越好，慢慢的人们已经不再用它了。但是这位朋友呢，现在可能是野外，反正知道人家骑行还是有这东西的。自行车磨电灯一套， 希望30块钱能够求购到。联系方式是13691272187，13691272187。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不锈钢的高压锅，也没有说什么要求啊。13661067631，13661067631。 这位朋友啊，说今年66岁了，我为了丰富晚年生活，做到老有所乐，老有所好，想求购一架鹦鹉牌120贝斯4排簧8-9成新的手风琴，价钱可以面议。电话呢是15811049018，15811049018。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汽车方向盘的那个盘锁，要质量好的，最好是品牌的。谁有闲置不用的，可以跟他联系13521417002，13521417002。 这位朋友啊，想问问哪儿有卖缝纫机皮带，或者家中有闲置愿意转让的，这个跟他联系13910292432，13910292432。 我们有听众还这个安慰刚才那位就是差点买了不好的锅的朋友啊，说别往心里去，说像这样的人不是说帮帮团友，说社会上哪儿都有，也是哈， 对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自己多留意一些。另外呢，如果说真的是碰到这样的事情呢，不要太往心里去，因为伤的是我们自己，不要拿叫什么，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影响自己的心情， 惩罚自己，对，就是。 好吧，祝您高兴，您这锅还求不求了，我们这儿天天都有锅啊。好，那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呢在线上线下的互帮互助。另外呢，还有些问题呢应该是需要我们听众朋友们在线下继续来互帮互助。那稍后呢是北京榜样，明天同一时间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明天再见。 再见。 2018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刘星光，男，1977年3月出生，西城区环卫服务中心维修班副班长。立足岗位创新思路的刘星光，通过改造清运车装卸架、改良疏通工具等，大大提高了功效，特别是自主研发的电动葫芦控制箱设备，成功实现无线遥控与手动双切换，避免了短距离操作易发生大箱坠落伤人的事故。20年来，他排除安全隐患近100起，避免经济损失30多万元。 刘宝忠，男，1964年6月出生，是公交集团第三客运分公司313路驾驶员。313路公交车只有一辆车，司机刘宝忠把它变成了四合院，所有乘客都是他的亲人，陪80岁的李大爷聊天，带他看病，帮杜姐处理老伴车祸去世的善后事宜，为王大妈换煤气、开药、买东西，逢年过节带妻女看望连大妈，帮腿脚不便的老奶奶每天到幼儿园接孙女，还带孩子去游乐园。 张志广，男，1970年11月出生，北京怡岭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广秉承中医精神，以行动维护中药尊严。2012年毒胶囊事件后，他将所有胶囊产品统一送检，拿到权威认证后才正式上市销售，耗资100万余元。2018年初流感疫情爆发，他不惜成本增加人员设备，说服员工放弃春节，2个月内实现生产800万盒莲花清瘟颗粒的巨大产量，完成了国家重托。 李北冰，男，1986年5月出生，北京中铁公司物业管理部维修电工。2018年1月21号中午， 李北冰看到一五层窗口滚出浓烟，报警后即提起两个灭火器飞奔而去。他冲进厨房，强睁双眼，向已燃烧的灶台、油烟机喷射，压住火势，又摸索着关掉燃气和电源开关。待消防车到达时，火情已得到基本控制。居民说，这火要起来可真不敢想，小伙子是咱们的恩人呐。 毛仲，男，1949年6月出生，西城区天桥街道毛仲文化工作室创建人。2011年11月，毛仲组建了由纯草根构成的居民曲艺队，最多时一年演出180多场，遍及各区。2015年，他正式成立工作室，创作了以红色文化为内涵的作品百个之多。他创办了少儿民俗艺术培训班，开展红领巾讲红故事、好少年学好传统艺术大赛等活动，已成为一道风景。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瓜果蔬菜鸡鸭鱼肉翻来覆去啊，老几样，是不是每天去菜市场呢都不知道买什么吃什么呢？困扰家庭主妇的问题，一是想给家人换个口味，二是孩子上学，老公忙工作，三餐必须要能够保障营养。 那我就要推荐海参了。海参是低脂肪低胆固醇的食材，含有多种的珍稀天然成分，而且营养很特殊，海参素、人参皂带、海参粘多糖等等都是科学一直在探究的物质，是入药的。像咱们的顾客当中常吃海参的人呢，关键呢这海参还好做，爆炒很 Q 弹，凉拌很爽口，红烧很重口味，煲汤呢很鲜美，怎么做都能做出美味来。4007106108 4007106108。 这款海参呢在广播里推荐已经有3-4年的时间了，不仅是在江苏，在北京、广州、湖北、上海、山西等地呢均有推荐，好评度也是相当高的。所以呢无论是家里日常滋补的，还是有送礼需求的、拜访客户的，这一款地中海进口野生海参呢都非常合适，也非常的上档次。那盒子上面是1999元的明码标价，此刻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是以三折多699元的价格带回家。那家庭日常吃，一个礼拜呢吃三次，能吃上3个月的时间，每一次啊就是15块钱，性价比非常高。作为8珍之一海中的软黄金，它性温，坚持吃呢潜移默化的看到身体的改变。 像0325的张女士说，岁月真是不饶人啊，以前恨不得吊带衫小热裤的穿，今年夏天穿个裙子都恨不得到脚踝，空调也不敢长期吹，就这样还经常昏昏沉沉，疲倦的很。2018年都过去一大半了，身体真得重视。 同感同感啊，所以建议大家呢要进行食补，其中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是独有物质，对于年纪的增长、机体器官的衰退呢很有好处。好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们孩子、老人都需要营养的呵护。来自于地中海进口野生海参，专柜三折体验，不用1999元一盒，只要699元。一周吃三次，能连吃3个月，吃一次只要15块。 是 30秒后活动就要结束了，赶紧来拨通4007106108 4007106108，一杯奶茶钱换一次高营养的海参吃。健康需要行动，4007106108 400710610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